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明明我是来杀他的，为什么他没死我会这么开心？经过一次生死，似乎他在我心中的地位更近了一步。再这样下去，恐怕唐三没杀死，我自己的心就要先沦陷了。唐三，你真行，这样的办法都能想得出来，也真亏你能做得到。 唐三是怎么逃过太阳圣剑这一击的？看似不可能完成，但真的说出来却十分简单。他只是用了一个魂技，就让自己脱离了太阳圣剑笼罩的范围。这两天多的飞行中，唐三的思考就没有停止过。他绝不会侥幸地期待千仞雪追不上自己，未雨绸缪才是智者所为。因此，他一直在思索着，当自己被全盛状态的千仞雪追上后，要如何才能应对他的追杀？这其中，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飞天显然是不可能逃过千仞雪追击的，他是天使之神，既然飞天不成，那我就遁地好了。 在唐三两个武魂全部17个魂环之中，只有一个魂环与大地有关，但就这么一个魂环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那就是来自于泰坦巨猿二明的昊天锤第一魂环。作为一个10万年魂环，这个魂环赋予了唐三2个10万年魂技，唐三自己还未用过，他一直使用的都是泰坦巨猿左臂骨中的两个魂技。魂环带来的两个魂技分别是泰坦之锤和大地之力，并不是两个攻击技能，而是一强攻一辅助。泰坦之锤的威力唐三曾经试验过，这个10万年魂技的攻击力之强，一点也不比他这令第一魂环破碎后施展出的大须弥锤差，甚至犹有过之。只不过在施展之后却有短暂的蓄力时间，不像大须弥锤在炸环中能够连续攻击。而另一个技能大地之力的作用就完全是辅助效果了，控制大地的力量为自己所用。如果与泰坦之锤结合起来，再加上唐三的种种属性加成和昊天锤自身的威势，足以成为唐三所有魂技中强攻正面最强悍的攻击武器。但此时唐三利用的并不是这两个魂技所产生的破坏力，而是借助了大地之力对大地的掌控。泰坦这个名字在斗罗大陆的远古时期代表的就是大地之神，泰坦巨猿还有一个称呼叫大地之子，这也是为什么泰坦巨猿能够成为森林之王，成为顶级魂兽。试问唐三的蓝炎皇最多掌控的就是所有蓝炎草，而只要有土地的地方，泰坦巨猿就能发挥出最强大的实力，这其中的差距显而易见。因此唐三释放出昊天锤第一魂环后，立刻就令自己的身体瞬间潜入地面，同时蓝鹰皇右腿骨的飞行技能全开，利用大地之力排开泥土岩石，飞速从地下遁走。同时为了将速度提升到极致，他还用出了左臂骨技能重力控制，这次可不是增加重力了，而是减少重力。配合着大地之力的控制，令唐三在短时间内在地下也如同在地面上飞行一般，如同一条游鱼快速脱离战场。天使之神乃是掌控天空的神，因此就算是千仞雪的神力也不可能让天使领域作用于地下。脱离了领域束缚的唐三飞速地钻了出去，但就是这样，他还是被太阳圣剑的威力烧上了一丝，炽热的感觉险些令他直接融化。幸好那进化到了神级境界的八蛛矛将这股太阳真火之力化解。逃脱了千仞雪的攻击，唐三哪里还会犹豫，全力加速，飞快地朝着大海的方向而去。等千仞雪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跑出近万米了。 唐三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他面临生命危机的时候总能创造奇迹，也总能令人吃惊。 唐三明白的是，千仞雪当然更清楚，在地面以下他的战斗力将会被大幅度削弱。 唐三也同样感受到了千仞雪的气息，他正在空中锁定自己。下一击什么时候到来，唐三不知道，他的精神力已被千仞雪的神念完全压制了，根本无法探查到任何与自己有关的有用信息。无奈之下，唐三第一时间做出了选择，身体猛然向下，集中魂力注入到昊天锤之中，飞快地朝着地下深处前去。只有达到了一定深度，才能凭借着大地的厚度阻挡住千仞雪。虽然这样持续控制大地之力对自己消耗不小，但也是唯一能够逃生的手段了。唐三的身体抗压能力极强，尽管大地的压力要比海洋沉重得多，但他还能暂时承受。就在千仞雪一击准备发出的时候，他已经快速地潜入了地面500米以下。到了这个距离，就算是千仞雪发动攻击，以唐三强悍的身体借助大地的缓冲和阻挡，也无法真正受到伤害了。 哼，好你个唐三，实在是太狡猾了。你以为在地下就能逃脱我的追杀了吗？ 他清楚，唐三只要从地底潜入大海中，恐怕自己就真的杀不了他了。海洋乃是海神的领地，在那里唐三能够发挥出的能力显然会更多，自己的神念能不能继续追击都不好说。千仞雪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唐三逃到海边之前追上他。千仞雪高举手中天使之剑，太阳的光芒再次收束到他一个人身上。与此同时，千仞雪那身天使神装亮了起来，疯狂地吸收着太阳真火。原本灿金色的铠甲上每一个花纹都亮了起来，变成了闪亮的赤金色，光滑流转，像是有岩浆在其上流淌似的。千仞雪眼中神光闪烁，目光锁定在地面上一点，下一刻他整个人已经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朝着地面而去。嗤的一声轻响，就像是没有遇到任何阻隔似的，千仞雪的身体直接穿入大地之中，消失不见。在他进入的位置留下了一个直径不到一米的坑，坑的边缘就像是先前被太阳圣剑轰击出的深坑一样，在赤金色光芒中融化着。千仞雪果然是艺高人胆大，他选择追击唐三的方法极为霸道，竟然就是借助太阳真火与自己的天使神力，令天使神装的温度达到极其恐怖的程度，所过之处大地为之融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钻入地面之中发起了追击。毫无疑问，千仞雪这样的做法，他的消耗要比唐三大太多。唐三是控制大地之力，而他却是直接破坏大地之力，所要承受的压力和阻力都要比唐三大得多。但是完全状态下的天使之神实力也要比唐三强太多，他神力的恢复速度远超唐三，这恐怖的天使之神在那太阳真火环绕之下，几乎是一瞬间就拉近了与唐三之间的距离。 我靠，这样也行？ 就算再冷静，当唐三感觉到背后追来的千仞雪是以何种方式接近自己时，也忍不住爆了粗口。他的精神力被完全压制在地面之下，此时乃是凭借着精神力与大地之力融合感受到千仞雪的。那惊人的速度和灼热的能量波动已经告诉了唐三千仞雪是用了什么方法。本来唐三这精神力融合大地之力只是为了感受千仞雪攻击从什么地方而来，以便于闪躲，此刻倒重新成了他的眼睛。这就是千仞雪在地面下受到制约的地方了，要是在外面，唐三的精神力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来就来吧，在地面上我没机会，在地下可就说不定了。 脸上流露出一丝冷笑，唐三一边加速前行，一边不断向地下深入。他这种做法无疑是损人不利己的，越向地下深入，身体所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大地可不比海水，那强大的挤压力绝非一般，他身体穿过的地方会立刻塌陷，而随着身体的不断深入，大地的挤压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凭借着大地之力对周围的操控，唐三暂时还没有受到速度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潜入的越深，魂力消耗的速度就越快。 现在也只能和千仞雪比消耗了。 无论怎么说，使用太阳之火强行破入地面的千仞雪比它的消耗要大得多，越深入地底它的消耗就会越大。千仞雪的消耗相比于唐三的来说是几何倍数，至少凭借重力控制和大地之力，唐三的速度暂时不会受到影响，但千仞雪就不一样了。当然唐三这种方法对他自己来说也十分危险，一旦他的魂力消耗殆尽，不足以再支持大地之力的控制，那么他立刻会被挤压在地底深处，绝没有生存的可能。很快唐三的深潜就起到了效果，当他潜入地面大约1000米左右时，千仞雪已经追到了距离他只有不足200米的地方，但千仞雪的速度在这时候已经降低了下来。这倒不是纯粹因为深度的原因，更主要是千仞雪从阳光中借助的太阳真火已经消耗殆尽了。他原本的打算是凭借太阳真火之力瞬间冲入地下，向唐三发动致命一击，但是唐三在地下的速度却比他想象中快了太多，猛然潜入之后，他并没能第一时间接触到唐三。在地底攻击不比在外面，就算是他神级的实力也不可能进行大范围攻击，因为大范围攻击的话，或许一瞬间能够追上唐三，但上面的泥土和岩石就会立刻压下来，帮助唐三化解他的攻击。因此千仞雪只能进行单体攻击，尽可能地缩小攻击面积，以确保有足够的攻击力，这样的话唐三自然就有闪躲的可能。距离和空间足够的情况下，千仞雪想要一击杀掉他是极难的，毕竟海神三叉戟在手，凭借着纯粹的海神之力，唐三在地底还能勉强做到不被千仞雪神念锁定。此时千仞雪的心头已经有些烦躁，这些泥土和岩石对他是构不成威胁的，就算被埋在地下，他也不用担心像唐三那样直接毙命，但是这种漫长的追击令他心中十分郁闷。 哼，唐三也太狡猾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